回味， 不在乎等待几多轮回，不在乎欢笑伴着泪水，超越梦想一起飞，你我需要真心面对，让生命回味这一刻，让岁月铭记这一回，超越梦想一起飞，你我需要真心面对，让生命回味这一刻，让岁月铭记。 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，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，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， 那也保险，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。 妈妈，他拿裤子， 我爬上去 啊！ 我爬了半道，你一关电门，我掉下来了。 经典名段。 相声中的贯口节目是非常吃功夫的，也是对于演员说功的最好检验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，我是主持人红九。今儿的经典名段，我们就来一起聊聊经典的贯口节目地理图。地理图和报菜名一样，都是贯口的基本功段子，是一个相声演员入门必须会的段子，上世纪三十年代由相声大师张寿臣创作而成，后来又经过许多相声名家的二度加工，进行了丰富和创新。这种丰富和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，一方面是对电话部分的创新，另一方面则是对地名贯口部分的修改与丰富。现在我们在舞台上常听到的地理图，基本上都是按照相声名家马志明修改过的本子来演出的。大致的内容就是逗哏的自诩是一位旅行家，有一个周游世界的计划，捧哏演员也想跟逗哏演员一起去旅行，逗哏演员讲解旅行路线的方式，把大段的地名贯口背诵出来。不过呀，我们今儿要听的这段地理图并不是这么说的，而是按照传统套路表演的。那这传统套路是什么样呢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同手本范振钰合说的这段地理图。 这回我跟您表演， 先生 啊， 我找我哥哥上哪儿找去？ 我指你哪儿找去？你找你哥哥，他这一个地点在哪儿住啊？ 知道。 什么地方？ 天津大院。 这院是不小。什么街道？ 走车街道。 对，哪个街道都有车。什么胡同？ 有人胡同。 哎，三句废话。哪个胡同没人呢？ 着急，这话不知怎么说，反正那是 我这儿问你 啊， 那个